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2022年第一个周一，永恒的魅力，我是汪卓，在这里，我们在新的一年又一次相遇。好像所有事情的第一次都有一种仪式感。第一次，你遇到永恒的魅力是什么时间？第一次。你遇到古典音乐还记得吗？我相信和音乐相遇大部分人都不记得第一次，可是它却一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古典音乐也是这样，它无处不在，只是我们不知道哪一天会和它相遇，会喜欢上它，会爱上它，会离不开它。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欢迎收听2022年全新版的《永恒的魅力》。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意识，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2022年和古典相遇的第一声，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锁定在2022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它就是在2021年的12月31号到2022年的1月1号，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举行。相信很多古典爱好者都是在每年的1月1号会观看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直播，这也是好像大家迎新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今天是永恒的魅力在2022年和您的第一次相遇，一起分享的就是刚刚结束的2022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当中演奏的曲目。今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呢，由阿根廷指挥家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来执棒，这是他继2009年、2014年之后第三次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2022年对于巴伦博伊姆来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他即将年满80岁。我相信大家也在转播当中看到了巴伦博伊姆的风采。那今天我们就进入在音乐会当中演出的曲目。今年的音乐会上居然有6首首演的作品，包括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凤凰进行曲，还有约瑟夫施特劳斯的警笛波尔卡，爱德华施特劳斯的编年简史快速波尔卡，卡尔米夏埃尔齐雷尔的夜晚狂欢者圆舞曲，小约瑟夫赫尔梅斯伯格的小精灵之舞，约瑟夫施特劳斯的丛林中的仙女波尔卡。既然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都是首演，那在我们节目当中也的确是第一次出现来自于约翰施特劳斯凤凰进行曲。 永恒的魅力2022年第一期，我们听到的就是2022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这也是刚刚结束的受全球的古典乐迷瞩目的一场音乐会。由于奥地利近期颁布的防御措施呢，2022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被临时要求将观众的人数削减至1000人。根据奥地利的二季的规定呢，观众需要持有疫苗接种证明和48小时内核酸检测证明。即使这项措施带来了特殊的挑战，需要每位观众的充分的理解和配合，但是我们很高兴新年音乐会可以再次和观众一起举行。这是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主席说的，他说被取消的位置自动保留至2023年的新年音乐会。那现在再次回到音乐会当中，在音乐会里演出的第二首曲目同样是和凤凰有关，凤凰展翅圆舞曲。 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开场的两首曲目都和凤凰有关，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寓意，就是2022年希望凤凰涅槃重生，全世界都早日回到正轨当中。那下面听到这首曲子是来自于小约瑟夫·赫尔梅斯伯格的小广告商加罗普。如果评选最接地气的古典音乐，那每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曲目一定会入选。就像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是专为小广告商而写的加洛普，好像生活里的每一个元素、每一个人物都可以成为古典音乐的主题。那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也是很有新年氛围的香槟波尔卡。Thank you. 听听我们的冬奥广播剧来啦！1月22号起，每天下午1:30登录听听 FM APP， 在首页找到广播剧场互动聊天室《冬奥故事》《冰雪之约》《冬梦少年》三个篇章等你来听，还能参与冬奥问答，抽取幸运红包，赶快上听听 FM， 双重福利等你来拿哟！ 以上为广告时间。古典无处不在，总有相遇的那一天。嘿，我是王卓。耳边带有号角感音乐，就是来自于小约翰施特劳斯的《晨报》圆舞曲。那在2022年新年音乐会当中呢，维也纳爱乐乐团将使用一种山羊皮的小军鼓，那这种声音呢也是更加的浑厚。这种小鼓出现在交响乐队当中，会让施特劳斯家族的舞曲和进行曲更具独特的维也纳风味。这也是今年2022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彩蛋版。 Thank you. 古典无处不在，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2年永恒的魅力第一次相遇，我们听到的是2022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演出的一些曲目。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继续分享，我是王卓，马上回来。 国家大剧院典藏之作《图兰朵》1月18日至23日新年巨献再遇14年，将迎来第11轮热演。歌剧大师普契尼《天鹅之歌》讲述东方浪漫爱情传说，黄金主创团队倾力打造，呈现深刻隽永的中国意境。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携手国内实力唱将，群星璀璨，演绎《爱的救赎》，一往情深，传唱《爱之永恒》。音符传递冬奥力量，冰雪送上新春祝福。1月7日至25日，月相约喜相逢，国家大剧院2022年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踏雪归来》，指挥家吕嘉、张毅、李新草、杨洋、李彪执棒，吕思清、黄斌、宋飞、石小秋等国内知名艺术家重磅加盟，10支国内一线演出团体，耳熟能详的中外经典，这场冰雪与音符共舞的音乐盛宴，邀您共赏。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承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承天门酱酒，讲究。 迎冬奥，上冰雪，陶醉平谷第15届渔阳国际冰雪季，欢迎您。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如果要拉满新年氛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音乐可能可以助力我们。永恒的魅力，2022年我们第一次相遇，来聆听的就是2022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演出的一些曲目。我是王卓，欢迎回到第二时段。每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当中有芭蕾的环节，大家都是很关注，因为实在是太美好了。那今年呢，为了纪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项目诞生50周年，芭蕾部分拍摄地是在维也纳的美泉宫和西班牙的奇术学校，10位舞者都是来自于维也纳国家芭蕾舞团，他们踏着的音乐就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1001夜圆舞曲。 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意识，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持续已经几十年了，可是呢，施特劳斯家族还是有没有演出过的曲目，每年都会有首演的曲目，尤其今年有6首都是首演的。耳边听到的约瑟夫·施特劳斯《丛林中的仙女波尔卡》首次出现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当中。 新年音乐会每年的曲目的编排挺有意思的，它一定是有这种氛围感的节奏。那在此刻听到的就是《狩猎波尔卡》，这是在2022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被排在倒数第三首，后面呢就是《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和《拉德斯基进行曲》了。那这也是传统的曲目，所以呢，这首绝对是可以拉满氛围感的曲目。古典无处不在，期待和你相遇的那一天。永恒的魅力2022，我们第一次相遇就是在2022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当中。此刻听到的是每一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最后一首曲目，虽然它是属于音乐会的最后一首固定曲目，但是它的出现也预示着新的一年开始了。